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欧盟。欧盟发布草案，拟对数字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如何对数字经济来征税，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税收难题。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看韩国娃娃如何上课外班。韩国家长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视呢，丝毫不亚于中国家长。而韩国教育部为了让孩子更专注于本土语言的学习呢，规定小学1、2年级是不得开设英语课程的。结果这下子也给了校外补习机构极大的市场机会，韩国家长多有怨词。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欧盟近日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拟定草案，要对大型的网络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大约是3%到5%。所有在欧盟单一国家拥有超过10万名用户的网络科技企业都应该缴纳这笔数字税。而美国拥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几家网络科技企业，这个税收呢，似乎明摆着就是针对美国企业的。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大型网络科技公司像谷歌、Facebook、苹果等等，就要承受新税的冲击。那根据草案的规定呢，如果税率是5%的话，欧盟每年的税收收入将可以增加78亿元。好，我们来听报道。 美国大型网络公司谷歌、苹果、脸书和流媒体音乐服务提供商 Spotify 等均将承受新税的冲击。为了应对此前科技公司在欧洲的避税问题，数字税针对企业营业收入征收而不是利润，税率初步定为3%。例如将针对谷歌等公司的广告收入征税，针对苹果和流媒体音乐服务提供商 Spotify 等向其用户和订阅者收取的费用征税。今年以来，如何对科技企业实施监管和征税的讨论不休，欧盟国家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有媒体报道称，去年9月法国就提出对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的建议，也受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支持，但这一建议草案很可能受到爱尔兰和卢森堡等欧盟低税收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曾经和美国科技企业密切合作，报道还称亚马逊等电商平台和其他一些零售商很可能将可获得部分豁免。有分析认为，欧盟的这份互联网公司数字税方案能够在国际范围尚未制定统一规则之际，作为权益方案快速实现征税。 那么欧盟为什么会征收数字税呢？欧盟在草案中表示，这些大型的网络公司已经通过了网络连接效应以及大数据挖掘，建立了有利的市场地位。而传统企业呢，承受大约是23%的税率，但是科技公司通过跨国的运作只需要承受9.5%的税率。因此呢，两相比较是不公平的，要对科技企业加收一个数字税。眼下，数字经济的内涵早已经超越了电子商务或是互联网本身，未来在医疗、金融、交通、教育、公共安全、零售、商业服务等行业呢，都会用更多的人工智能来推动数字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如何对数字经济、对这些科技网络巨头征税，成为了全球的一个征税难点。数字经济实现的巨大的跨地域的经营，为征税提供了很多难点。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呢就认定美国苹果公司在爱尔兰非法少缴税的收入高达130亿元开始之后，欧盟内部就掀起了对于美国这些在线科技巨头在欧洲避税的激烈讨论。 其实对于欧盟来说呢，的确是一个两难。一方面，他们不希望继续眼睁睁地看着跨国科技巨头在欧洲避税，因为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欧盟在谷歌和脸书两个企业的税收损失高达54亿美元。而另一方面，因为这次针对数字经济的企业税改革，主要影响的都是一些美国的在线企业巨头，欧盟也担心美国呢对此做出激烈的反应，部分国家更是担忧上述在线巨头会不会把注册地从欧洲呢迁往其他地方。如何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数字经济进行有效征税，已经成为了中外税收的一个难题了。好了，下面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两家中国的视频企业，一个是爱奇艺，一个是哔哩哔哩。据报道，这两家视频网站都将于三月底前往美国上市。据报道，去年赴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2017年股价并不理想，但是呢，交易的节奏并没有放缓。无论是中外越来越大规模的数字科技企业的发展呢，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商业格局。好，我们来听报道。 爱奇艺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该公司计划发行 1.25 万股美国存托股票，每股定价在17美元至19美元之间，加上承销商执行的1875万股超额配售，爱奇艺通过首次公开招股，最大募资额将达到27亿美元左右。二月下旬，爱奇艺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 IPO 申请文件称，计划募集资金15亿美元，而最新公布的融资规模比这一计划高出42%到58%。爱奇艺表示，公司预计将动用约一半的资金来拓宽和提升其内容发行，而10%将被指定用于加强技术，其余的将用于一般的公司目的。百度继续作为其控股股东。另据纳斯达克消息，爱奇艺将于3月29号上市，而中国另一家互联网企业哔哩哔哩将先于爱奇艺一天，于3月28号在纳斯达克上市。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韩国。在亚洲国家，除了中国之外呢，韩国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让孩子们来进行课外补习的国家了。说起孩子们学英语来说呢，本来是中国父母最热衷的事情了，但是韩国的情况一点不输于中国。然而就在今年的三月份，韩国政府公布了一项官方的禁令，要求学校不得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设英语补习班。听起来可能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啊，但是其实呢，这并非韩国教育部的突如其来的想法。这个禁令2014年就已经颁布过，不过当时呢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弹，政府决定呢从2018年3月来正式实施。那么理由就是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忙着去学英语了，连本民族语言还没说溜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早在2014年，韩国教育部就规定，正规的英语课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才能设置，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不得在校学英语，当时就遭到家长的集体反对，于是教育部给出一定的宽限，允许小学在放学后开设英语班，帮助孩子们补英语。去年的一项统计显示，韩国约4800所小学的24万名低年级学生参加了课后英语班。不过，韩国教育部最近又要求各学校的课后英语班从3月1号起停止授课。 영어유치원을다니는아이들과뭐초등학교때도어떤영어학원을다니느냐에따라서3학년때부터굉장히많은교육의이런격차가날것같아서굉장히두렵습니다 数据显示，学校课后英语班的学费大约是每月5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300元。课外辅导班的学费至少要贵上5倍。抱着英语对子女升学、就业有帮助的想法，韩国的家长们热衷于让孩子学英语。目前，韩国学龄前的儿童中有35%从3岁就开始学英语，这一占比在10多年前仅为3.2%。 那么禁令颁布之后出现了什么效果呢？说来跟中国的舆论还有某种神似之处，因为韩国的家长们并不买账，他们强烈反对教育部当时呢出台的这个规定，而且认为本来孩子可以在校内学到良好的英语，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禁令，只好让父母呢去校外给孩子补课，反而把这笔利润让给了校外的补习机构。 记者走访了一家位于首尔市江南区的英语辅导班，与韩国一些大型连锁教育机构相比，这家辅导班规模不大，只有两间十多平米的教室。但是自2015年创办以来，这家辅导班凭借智能化的教学设备和具有欧美留学经历的讲师等，在江南区数百家英语班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学生人数每年增长近20%。据负责人介绍，他们的课程分为小学班、初中班和高中班，每周各上课两次，收费为每月40万至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00至3000元。 이제초등학교위주로많이증가하고있고이유는아마도정부정책에보면은1학년2학년학생들이영어를학교에서배울수없게됐기때문에학교의시스템을보완하고또선생님뿐만아니라부모와학생들의만족도가올라가는추세라서 由于小学的英语班禁令，私立英语幼儿园也更加吃香。据韩国教育部统计，去年韩国这类幼儿园的数量已达到450多家，同比增长10.5%。在首尔市富人聚集的江南区，60%家庭的孩子都上了私立英语幼儿园，而一般幼儿园加设的英语班则成为低收入家庭的普遍选择。据调查，韩国低收入群体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仅为高收入群体的大约一成。 교육비지출의양극화부분을해결하기위해서는무엇보다국가적인그런지원들특히저소득층에대한아니면또이제공적교육을강화함으로써사교육에대한필요성같은것들을 많이줄임으로써 据统计，去年韩国学生参加英语辅导班、购买线上英语课程等，共支出50000亿韩元，约合300亿元人民币，占到各类辅导总开支近30%，超过数学、语文等科目位居第一。有分析认为，韩国政府从学校内部开始抑制英语热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必须同时规范私营英语教育产业，完善职业标准和竞争机制，加强对收费情况的监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纽约咖啡馆林立，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寻找一席之地呢，一些咖啡馆给自己做了定位的区分。有一家咖啡馆呢，就把自己的定位定到了补教上。大都市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十分的忙乱，下了班之后加个班，再跟朋友一起喝上几杯，可能就到了夜里1-2点钟了。因此呢，有调查就显示，在纽约这个地方，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间呢是全美最少的。补觉咖啡馆就为纽约的上班一族提供一个可以午休补觉的地方。来到这里打个盹儿，补个觉，喝上一杯咖啡，继续工作，补觉成为了纽约的新经济。好，来听报道。 打盹儿纽约咖啡馆也是一家健康俱乐部，今年2月在纽约开业。这里不仅有瑜伽和冥想课程，安静的休息间还有可以提供营养餐的自助咖啡馆，工作之余来这里休息放松一下，为身体充充电，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并提高工作效率。目前由于顾客越来越多，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打盹纽约正在计划改造休息室，用来放置更多的打盹仓，并寻求其他营业地点。 Each one of their trained mug nap pods comes equipped with things like noise cancelling headphones, a bedtime book, and of course a blanket and pillow. It costs $10 for half an hour, but experts say the price of not getting enough rest can be a lot higher in the long run. 虽然补充睡眠需要付钱，来这里的顾客也觉得物有所值。 I actually think this is an awesome idea. I wish that they had had this, you know, for many years.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1/3的美国成年人睡眠量低于推荐标准，这不仅会导致健康问题，增加事故发生的几率，还会直接影响工作效率。据了解，员工因睡眠不足所产生的后果，每年要给世界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Focusing on sleep as a factor in overall worker health and well-being, as well as productivity, is going to benefit companies for sure. As employers are looking at their employees' overall health, they are starting to realize that a brief nap during the day is actually to everyone's benefit.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 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这个报道呢，可能会令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心中一惊，因为这样的事情人人都会做，那就是用塑料瓶子来喝水。随手打开一瓶瓶装水喝下去，这个动作呢，人人都很熟悉。然而纽约大学却发布了一项科研报告，表示说呢，这些塑料瓶子中或多或少难以避免呢，都可能含有无法降解的塑料微粒。那么这些微粒有可能会随人体排出体外，但也可能会有部分留在体内，对身体造成危害。而我们的世界呢，正被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微粒。以下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为您做介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瓶装水已经成为城市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不少人不但出门要带上瓶装水，就是在自己家里也把瓶装水作为日常饮用水的标配。现在世界上的瓶装水生意已经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的惊人规模，但最新的研究显示，瓶装水中含有不少塑料微粒。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现在瓶装水消费量已经超过碳酸饮料，成为世界许多国家中最受欢迎的饮料。但现在瓶装水的洁净形象受到了挑战，因为一项全球性的调查显示，瓶装水常常被微小的塑料颗粒所污染。美国纽约大学 Sherry Mason 教授主持了对瓶装水塑料微粒污染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是由非盈利性记者组织 Orb Media 资助的，加拿大广播公司也是这一非盈利性记者组织的成员。 Sherry Mason 教授认为，现代社会对用一次性使用塑料瓶装饮用水的消费方式已经到了上瘾的程度，而完全没有顾及这些一次性使用后丢弃的塑料瓶在自然环境中几百年都不会分解和降解的环境问题。 Sherry Mason 教授的研究团队在纽约大学的实验室中检测了从世界9个国家中购买的11个品牌259个瓶装水，这9个国家中没有包括加拿大。这些品牌中包括世界瓶装水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国际品牌和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一些地区性品牌。世界主要品牌的瓶装水生产商在许多国家销售同一品牌的瓶装水，但瓶装水的来源、塑料瓶的制造和瓶装水的装瓶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是不同的。 Sherry Mason 教授牵头的研究团队的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这259瓶瓶装水中有 93%含有塑料微粒，平均每立升瓶装水中有 10.4 个至少有 0.1 毫米大小的塑料微粒，这些塑料微粒来源于聚丙烯、聚苯乙烯、尼龙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等塑料，这些塑料微粒有的来自陆地、海洋中的废弃塑料的分解，有的是制造商掺入牙膏、洗发剂、沐浴剂中的塑料微珠。科研人员在加拿大五大湖中捕捞的淡水鱼和在加拿大近海捕捞的鱼类的肠胃中已经发现有塑料微珠。化验结果还显示，每立升瓶装水中另有314个尺寸更微小的微粒。专家们虽然不能确定这些也是塑料微粒，但认为这些更微小的颗粒来自塑料的可能性很大。 If you have a cottage there, you wouldn't notice because, again, they're very small. They're less than 5 millimeters in diameter, so you're not going to notice. Over time, we've had a sort of disregard for what we put into our environments, especially things we can't see. If you don't see it in the water, you don't think it's a problem.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研究塑料微粒污染环境问题的专家 Sarah Warrock 和 Mark Hansen 指出，由于塑料微粒非常小，人们的肉眼几乎看不见，所以太多的人没有把水源中的塑料微粒当回事。 Clearly there's a lot of plastic in our waters and that's not very good, so clearly there's a greater pollution problem. We need to stop polluting and letting plastics enter our water systems in general. Microplastics are everywhere and they're not a problem that's going away. Sarah Warrock 认为， 不但已经有太多的塑料微粒进入了地球水源系统，污染了水源，而且这些塑料微粒很难被从环境中净化出去，会在今后很长很长的时间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科学界目前还不清楚环境中，特别是饮用水中的塑料微粒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而且政府也没有制定饮用水中可以准许的塑料微粒的最高含量标准。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加拿大的议会山，来看看这儿的年轻妈妈们如何休产假。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的介绍。 在加拿大议会的管理条例里，那些既不是议员也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以嘉宾、记者或者参观者的身份进入众议院的人，被统称为外来者。随着更多的年轻女议员的当选，这个群体在过去几年里新添了几名幼儿，他们的人数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而且眼看就要侵入内阁，以至于总理特鲁多最近表示，不能把这些小不点儿当外人，过去的叫法要改一改了。家有幼儿的职场妈妈都希望工作时间灵活，不需要加班，工作压力不要太大。但是政坛和议会的工作环境正好相反，议员是不可能朝九晚五的。渥太华选区以外的议员周末还要回到各自的选区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过去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2011年联邦大选以后，众议院里的年轻女性一下子多了起来。2015年大选后，议会山迎来了自己的婴儿潮，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名女议员在任内做了母亲。民主改革部长古尔德上个星期刚刚生下一个名叫奥利弗的男孩，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任内怀孕和分娩的内阁部长。鉴于古尔德打算尽快开始工作，小奥利弗可能不久以后就会跟着妈妈出入众议院甚至内阁会议。加拿大政坛在很长时间里专属于男性，加拿大议会成立于1867年，但是直到1921年众议院才迎来第一位女议员。1987年自由党的希拉·考普斯成为第一个在任内怀孕分娩的议员，又过了10年以后才有第一位女议员怀抱幼儿参加了一次众议院晚间投票。来自魁北克省的新民主党莫尔去年4月生了一个女儿。 I asked to have a nanny for today, but no one was available, so I'm on my home. 他说，临时找不到保姆的时候，他只能带着女儿去众议院。比如说，加拿大广播公司来采访的这一天，他要在众议院发2次言，还有几次会面，带着一个不满1岁的孩子，是非常紧张的一天。还好，工作人员和别的议员都很体谅他。保守党在众议院一贯和新民主党针锋相对，但是莫尔说，保守党的男议员对他们母女可是非常有气势风度。在古尔德的儿子出生之前，有孩子的议员都是新民主党和魁北克党团的。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的作为和他们在一起，有时候免不了帮一把。莫尔坐在他前面，女儿罗兰斯快要会爬了。他的右边是魁北克党团的一对夫妻议员，也是该党最近的出走风潮以后除党领袖以外仅存的两位议员。他们去年9月出生的儿子尤里斯据媒透露说肺活量很大，在别的场合孩子哭闹起来父母可以把他们抱走，但是在众议院就比较难办，因为但凡出现带着孩子也得来的情况一般是投票，这个时候可不能走开，尤其是如果双方差距不大的话。来自曼尼托巴省的新民主党议员尼基·艾什顿怀孕期间还参加了党领袖竞选，去年11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今年新年假期一过他就重返众议院了。他希望女议员有一天能够享受育儿假，像现在这样，虽然各党都会允许产妇缺席一段时间并利用病假，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可以不来渥太华开会和投票，自己选区的工作还是不能放下。古尔德和莫尔分属执政党和反对党，